听文艺广播制作。武林天下， 八个故事，七种选择， 大明湖南清愁难报，楚香帅临听事难料，过眼云暗藏腥风雨，恩和怨岂能一时了。 一点红凌空一个翻身掠出了窗外，走得瞧不见了。楚留香苦笑着说，你呀，你怎么总是说来就来，说走就走呢？南宫翎这个时候才缓过气来，哑声说，楚留香，楚留香，你若想解决这件事，就跟我走吧。楚留香瞧了瞧苏蓉蓉说，哼，怎么跟你走？黑珍珠大声地说，楚留香现在是舍不得走的，为了这个女子，别的事他什么都可以不管。南宫翎眼珠子一转，冷冷地说，哼，你要是不肯走，那就怪不得我了。他竟转过身子缓缓地走了出去，他显然是并不想逃，因为他知道逃那并不是办法，否则他早就可以逃了。但是楚留香却不能眼睁睁地瞧着他走出去，他叹了一口气说，黑兄，看来我只有把他交给你了。黑珍珠扬手向天，冷冷地说，你放心吗？放心吗？楚留香苦笑着说，他被人以重手点了穴道，但是经我推拿之后，再过片刻就可苏醒。黑兄只要告诉他，叫他自己赶紧回去，别的事情就不必费心了。黑珍珠默然了半天说， 好，你去，我会叫他走的，但我还要等你，我还有话要问你呢。 南宫翎只等楚留香走出去，才施开了身法，两个人飞掠了一段路途。南宫翎忽然说，哼，你倒是放心把他交给别人呢。我有什么不放心呢？你怎么知道那个小子不会害他呢？哈哈，你只当别人的心肠都跟你一样的恶毒吗？楚留香啊，我当你是个很谨慎的人，谁知你也有大意的时候啊。楚留香微笑着说，我本是个很谨慎的人，我若能想出黑珍珠有一点伤害蓉儿的理由，此刻纵然逼得不得已，也不会把蓉儿托交给他的。你若想以此来扰乱我，令我心欢意乱，我劝你还是不要再打这个主意。南宫翎呵呵冷笑，果然不再说话了。只见前面水雾弥漫，又到了大明湖边。垂阳之下，一艘画舫里居然还亮着灯火，从敞开的窗子瞧进去，舱里是明烛高燃，竟然已经摆好了一桌酒菜。南宫翎等楚留香走进了船舱，长篙一点，将画舫荡入了湖心，四面的水雾如烟如雨，画舫随波荡漾，无边静寂的天地之中充满了一种神秘而浪漫的气息，令人不觉得沉醉，又令人忍不住为之毛骨悚然。楚留香在船舱中最舒服的一张椅子上坐下来，心里却一点也不觉得舒服，他觉得这件事情越来越不对了。南宫翎为什么要把他带到这里来？那神秘的凶手莫非在这画舫之上？但这画舫之上除了楚留香和南宫翎之外，那是绝对没有第三个人的，这一点 从楚留香踏上画舫的这一刹那就可以断定了，清凉的晚风之中散发着酒香、菜香、垂杨的清香，但是楚留香呼吸到的却是一种浓浓的杀气。在这无人的画舫之上，究竟隐藏着什么杀机呢？南宫翎也坐下来了，他凝视着楚留香。 你知道我为什么要把你带到这里？ 楚留香微笑着说。 哼，自然不会是想在这里杀我。你若真想杀我，自然距离水越远越好。 不错不错不错，没有人能在水里杀死楚留香。 楚留香沉思着轻轻地说， 莫非是他要你带我来？ 不错不错不错，他告诉我，等到我已经不能解决这件事的时候，就把你带到这里来，等他自己来解决。啊，你想他会来吗？ 嗯， 自然会来。 你想他来了之后就能解决这件事吗？ 嗯，世上若只有一个人还能对付楚留香，那个人就是他。 唉，楚留香长长地叹了一口气说， 无论他是谁，我实在是想不出他有什么法子。 南宫翎说， 啊，他用的法子那是没有人能想得出来的。 是吗？你对他倒信任得很呢。 世上若只有一个人能令我信任的人，那个人呢就是他。 楚留香闭起了眼睛，轻轻地叹道，这样的人会是谁呢？他既然明明知道在水上杀我要比在别的地方困难得多，为什么又要找到水上来？他究竟在打什么主意？他究竟有什么对付我的法子？我实在是等不及，我真的想瞧瞧他。想到这个人的阴险诡秘和毒辣，就连楚留香的心里都不禁泛起了寒意。他平生所遇的敌手实在是没有一个比这个更可怕。南宫翎倒了两杯酒，悠然说， 我若是你呀，现在最好且饮一杯酒，多想反正是没有用的，何况你还能喝酒的时间那只怕也不多了。 碧绿色的酒在金杯里发着光，南宫翎举杯一饮而尽，昂首长叹，但我宁愿发现这个秘密的并不是你。不论是谁，若要杀死一个曾和他在一起捉过海龟的人，那可不是一件愉快的事啊。 楚留香连手指都没有碰那个酒杯，他长叹说， 是啊，我宁愿你也永远是那和我一起捉海龟的南宫翎。 南宫翎笑了笑，忽然皱眉说， 你的酒。 楚留香笑着说， 我喝酒的时候还多得很呢，现在并不急。 啊，怎么楚留香居然不急着喝酒了？这倒是一件怪事。 楚留香微笑着说， 你不要忘了， 我是个很谨慎的人。南宫翎微笑着说，这两杯酒是从一个壶里倒出来的，你若还不放心，这杯我替你喝。他果然将楚留香面前的酒也喝下去了。楚留香叹道，看来谨慎的人虽然也能许活得长一些，却难免时常会错过一些喝酒的机会呀。南宫翎大笑，你本不该怀疑这个酒有毒啊，世上又有谁会认为区区一杯毒酒便能毒死楚留香？他怎么会在这个酒中下独自还没有说出，他的面色忽然大变，手臂、额角、脖子每一根青筋都爆起来了。楚留香失声说，南宫翎，南宫翎，你怎么了？这酒。楚留香动容说，怎么，这酒中莫非果然有毒？他一步窜了过去，翻开南宫翎的眼皮看，却瞧不出丝毫中毒的征兆啊。但是南宫翎的身子比烧开的水还要烫啊。楚留香心里一动，大骇道，不好，天衣神水，这酒中下的油天衣神水。骇道，不好，天衣神水，这酒中下的油天衣神水。南宫翎整个人都软下去了，他哑声说，他怎么会在酒中下毒呢？我不信呐，我实在是我不能相信呐。楚留香顿足说，到现在还不明白吗？他在这酒中下毒，要害的人并不是我，而是你。他明知我在处处提防，而你却绝不会对他有丝毫的戒备之心的。楚留香仰天叹道，我本已觉出这画舫上充满了危机，却猜不出他有什么法子来对付我，如今才知道原来他要对付的不是我，南宫翎，而是你。南宫翎大声说，但是他为什么要害我？楚留香苦笑着说，那是因为只要你一死，所有的线索就断了，只要你一死，他依旧可以逍遥法外，只因除了你之外再也没有人知道他是谁。南宫翎的身子一震，好像是被惊呆了。这个时候他的全身都已经开始肿胀，他的肌肤已经开始崩裂，甚至连血管都已经绽破了，眼角、鼻孔、指甲缝都已经开始浸出了鲜血。楚留香大喝道，他不惜下毒手要杀你，南宫翎，你为什么还要替他保守秘密？你此刻快快说出他是谁，那还来得及啊。南宫翎眼睛死鱼般的凸出来，喃喃地说，你说他要害死我，我还是不信呢，不信呢。楚留香说，自然是他要害你，否则他明知我绝不会喝下这个酒的，为什么要在这酒中下毒？他在酒中下了毒，为什么不告诉你？南宫翎似乎全未听到他的话，他只是不住地喃喃地说，不信呢，不信，不信呢。楚留香一把抓住了他的衣襟，嘶声说，你为什么不信？你难道？南宫翎战栗的嘴角 忽然就露出了一丝惨笑，他说：“ 你可知道他是谁吗？” 楚留香说：“谁？说他是谁？” 这是个秘密。天下人没有人知道的秘密。我也有个嫡亲的哥哥，他就是我嫡亲的哥哥。 楚留香整个人都呆了，后退了半步，扶着桌子，整个人都好像要倒下了。过了半天才苦笑着说：“难怪你如此的信任他，难怪你如此的听他的话。但是你的哥哥是谁？为什么到现在你不肯说出他的名字？他的名字是谁？”南宫翎张开了嘴，他的嘴里已经满是鲜血了，他的舌头也已经战裂了，已经说不出一个字了。楚留香木然坐在椅子上，不知道坐了多久。现在所有的线索又都断了，他又要从头做起了。他不知道遭遇到多少凶险，不知道费了多少心血，才发现了左右征、西门谦、灵鹫子、扎木合这四个人都是接受一封信然后出门的。他又不知道经过了多少挫折才找出写这封信的人，揭破了丐帮的秘密。这一段经过的艰苦，若非有极大的勇气和智慧，那简直是令人不能够承受的。但是现在南宫翎死了，他的心血白费了，他还是找不出那个真正的主谋人是谁。曙色悄悄地染白了窗纸，湖上的迷雾更浓了。楚留香长长地叹了一口气，喃喃自问：现在我知道的还有一些什么呢？现在他所知道的实在是不多了，唯一剩下来的线索就是那神秘的凶手，他是南宫翎的嫡亲兄长，他的手上还存着足以害死33个人的天一神水。但是他究竟是谁呢？他已经用天一神水害死了仁慈、扎木合、南宫翎，他的下一个对象又是谁呢？那自然是一个武功极高、足以在武林之中举足轻重的人，那人自然也必定和他有着极深的关系，至少不会怀疑他要害自己，否则他又怎么能将天一神水下到这个人的杯子里呢？楚留香闭起了眼睛，喃喃自语：“天风十四郎原来并不是一个人来到中土的，他还带着他的两个孩子，他死了之后将一个孩子托给了仁慈，还有另一个孩子呢？他将这个孩子交托给谁？天下又有谁知道这件事呢？这已经是20年前的秘密，现在几乎已经毫无线索可寻了。”楚留香突然跳起来，大声道：“我知道了，天风十四郎既然将小儿子交给了仁慈，大儿子自然是交托给了那第一个和他动过手的人。我只要能找出这个人是谁，便可以找出他是谁了。现在 楚留香虽然不知道谁是仁慈之前和天风十四郎交手的那个人，但是已经知道，第一，这个人的名头必定极高，所以天风十四郎才会先去找他，再找仁慈。武林之中比丐帮帮主的名头还要高的人并不多，这个范围就已经缩小了。第二，这个人的武功必定非常之强，所以才能伤得了天风十四郎。第三，这个人的脾气也必定和仁慈一样博大宽厚，所以才会收留天风十四郎的遗孤，而且传授他一身的武功。第四，这个人必定不喜欢招摇，所以他虽然战胜了来自东瀛的刀法名家，江湖之中却没有人知道。第五，这个人必定在闽南一带，所以天风十四郎和他交手负伤之后还能够及时赶去和仁慈相见。楚留香长长的叹出了一口气，现在我知道的总算又不少了。他冲出了舱，直起了长篙，将画舫荡到了岸边，一掠上岸，突听马蹄之声响起来，一个人远远的大呼道： 楚留香，是你吗？ 呼声之中，一个人飞骑而来，翩然下马，那正是黑珍珠。楚留香说：怎么，你居然找来了？他呢？黑珍珠默然半天，冷冷地说： 他果然听话得很呐，我已经把他乖乖地送回家了。 黑珍珠突然瞪起了眼睛，大声地说： 但是我却要问你楚留香了，我爹爹他现在究竟在哪里呀？你为什么总是不肯告诉我呢？ 楚留香垂下了头：令尊大人，已经过去了。 黑珍珠的身子一震，嘶声说：啊，你说什么？ 楚留香叹道：我已将令尊的遗体好生保存在鲁东红石崖海边的渔村里，有个李驼子，你若赶到那里，可要他将你带到我的船上，等你见到苏蓉蓉的时候，便也可以见到令尊大人的尸身。 黑珍珠一步窜过来，厉声说：什么？我爹爹的尸身怎么会在你的船上？莫非是你害死他的？ 楚留香苦笑着说：哼，此中的曲折一时难以说得清楚，但是蓉儿会详细告诉你的。至于杀死令尊的人，此刻就在这画舫之上。 他的话没有说完，黑珍珠已经掠上了画舫了。楚留香目光转动，突然大声说： 再借宝马一用，日后自当奉还。 话音未了，已飞身上马，扬鞭而去了。 八个故事，七种选择，六面人生。古龙笔下最接近神的人，他就是楚留香。楚留香传奇，演播艾宝良，录音师张孝音，编辑海燕。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武林天下， 八个故事，七种选择，六面人生。古龙笔下最接近神的人，他就是楚留香。 欲寻真相，探少林，茶香风物醉人心，无意言说听有意，市井之内逢高人。 楚留香在泥山和丘陵素相见之后，便自山下的樵夫屋中取出这匹马，骑回了济南。他一心要寻南宫翎，所以并未先将马还给黑珍珠，只是将马寄在一家客栈里。等他到了丐帮的香堂之后，这匹马却冲出了马厩，寻到了主人。黑珍珠和一点红也就是因为这匹马才知道楚留香已经回到了济南，才能及时救出了苏蓉蓉，也全靠了这匹马，楚留香才能在最短的时间内赶到了闽南。但是到了闽南之后，他却完全失望了。20年前的往事，人们早已不复记忆了，至于雄踞闽南的陈林两大武林世家的人，更完全没有听说过天风十四郎这个名字。这一日，楚留香到了仙游，仙游风物虽盛，楚留香意兴却甚是萧索，竟然连喝酒的兴致都没有了，他只想喝两杯苦茶。这闽南本是产茶之区，仙游镇上茶馆很多，喝茶的器皿也甚是讲究。只见坐在茶馆里的人一个个闭着眼睛，用那比酒杯还小的茶盅仔细地品味，用大碗喝茶的人在闽南人的眼中，那简直就是一条牛。楚留香呢，却要了一壶又香又苦，苦得发涩的铁观音。这个茶入口虽苦，但是喝下去之后却是齿颊留香啊，鱼肝满口。两盅茶喝下去，楚留香那浮躁的心情也渐渐地宁静下来。他这才知道闽南人喝茶的规矩是如此的多，那为的就是要人的心情宁静。他们修心养性的功夫，便就是在这一小盅一小盅的浓茶里练出来的。茶馆里的人虽多，但是每个人都是轻言细语，和北方茶馆中的喧闹和嘈杂简直是不可同日而语的。而这个时候却有两条锦衣大汉高声谈笑着走进来，其中一个马脸大汉，他的背后斜背着个黄色的包袱，一面走一面笑道：哎呀，他乡遇故知啊，当真是人生一乐呀，小弟今日少不得要和冯兄喝上两杯啊。另一个人满脸的大胡子，他哈哈笑着说： 钱兄，钱兄在闽南待久了，难道也只好喝茶不爱喝酒吗？ 马面大汉笑着说：酒冯兄你天天都喝得到，但是小弟今日却要请冯兄品尝的却是茶中的仙品啊，不是小弟吹嘘，这样的茶冯兄 你只怕一辈子还没有喝过呀。 茶馆里的人目光都已经向他们瞧过去了，但是这麻面大汉却是旁若无人，自那黄布的包袱里取出一个长长的竹筒，他打开了竹筒，便有一股清香传出来，令人心神皆醉。大胡子笑着说： 好香的茶，好香啊，怎么多年不见，不想钱兄也变得如此的风雅了。 麻面大汉小心地取出了一小撮茶叶，吩咐茶博士用上好的泉水冲上一壶，这才转过头来笑着说： 老实说，这个茶虽在小弟的身上，但若非遇见房兄这样的老朋友，平时小弟自己可是一点都舍不得喝的呀。 大胡子大笑着说： 那钱兄既舍不得喝，为何又将之带在身上呢？ 麻面大汉微笑着说： 只因这茶是一位武林前辈最爱好之物，小弟昔日受过他老人家的大恩，无物可报，只有每年千方百计地去寻此茶为他老人家送去，聊表一点心意呀、别的东西他老人家是万万不肯收的呀。 大胡子说： 却不知这位武林前辈是谁呀，竟能令前兄如此倾倒啊。 麻面大汉的微笑更是得意了，缓缓地说： 冯兄，冯兄总听过天风大师的名字吗？ 大胡子失声说： 哦，天风大师，莫非是少林南支的掌门人，普天少林寺的方丈大师吗？ 正是他老人家。 楚留香心头忽然一动，忍不住走过去笑着说： 满天星，我是你的老朋友了，你怎么不请我喝茶呀？ 麻面大汉瞧了他一眼，沉下脸： 朋友，朋友，你是谁啊？在下看来衍生得很呢。 楚留香微笑着说： 七年前北京铁狮子胡同， 钱兄莫非忘了吗？ 话没有说完，麻面大汉已经豁然掌声而起，动容道： 阁下，阁下莫非是 记得好啊。 楚留香说： 何必提我的名字呢？ 麻面大汉竟然扑地拜倒，躬声说： 七年前，七年前若非公子相助，我钱麻子早已经栽在梅花剑方环和双掌翻天雀子鹤的手里啊！我钱麻子虽然时刻想报公子的大恩，只恨公子下踪飘忽，却不想今日终能见到了公子，这可真是天幸啊。 那大胡子瞧见出名难惹的钱麻子，他竟对这个少年如此的恭敬，也不禁为之动容，但他也是老江湖了，察言观色，也知道这个少年不愿意透露自己的身份和来历，他自然也绝不过问，只是抱拳含笑： 在下冯天和，日后但望公子多次教义。 楚留香笑着说： 也有神的大名，在下早已如雷贯耳。三个人喝了两盅茶，聊了几句不着边际的话，楚留香这才慢慢地转入了正题。他瞧着钱麻子沉声说： 钱兄，刚才提起的天风大师，莫非就是四十年前掌千八恶，独斗天门四老，威震天下的少林苦和尚吗？ 对，正是他老人家。 这位大师据说已经久隔绝红尘了，嗯，不想竟仍有茶这样的嗜好。钱麻子说， 昔日慈心大师先去之后，本该由他老人家执掌少林的门户，但他老人家却将掌门之位让给了他的二师弟天湖大师，自己反而远来闽南，据说为的就是此间的明察呀。 楚留香沉吟着说，是啊，天风大师接管莆田少林寺不知已有多少年了。 钱八子说， 算来已怕有20年了吧。 楚留香突然一拍桌子大声说， 不错，哈哈，不错， 就是他，必定是他，本该早就想到的。 钱麻子说， 公子，公子也认识他老人家。 楚留香满面喜色，哼哼，你说天方大师的声明是否还在丐帮昔日的人老帮主之上呢？ 钱麻子也不知道他怎么会突然问出了这句话， 的声明是否还在丐帮昔日的人老帮主之上呢？ 钱麻子也不知道他怎么会突然问出了这句话，茫然地说， 他老人家，他老人家可是当今武林的泰山北斗啊。人老帮主虽也名声响亮，但是比起他老人家来，那只怕还是要稍差一筹的。 楚留香说，他老人家的武功自然是极高啊。 武功之高，只怕林公子也比不上。 他老人家修为功深，自然是博大宽厚，不露锋芒的。 钱麻子笑着说， 江湖中虽传说他老人家是为了品茶而来闽南的，但以在下想来，他老人家只怕还是为了淡漠洗净，所以才不愿意接掌嵩山少林的门户的。 楚留香长叹道，这就是了。在仁慈之前和天风十四郎交手的人，除了他还有谁呢？天风十四郎能将长子托给他，自然死也瞑目了。 钱麻子更觉得奇怪了，忍不住说， 什么天风十四郎，他是什么人呢？ 楚留香苦笑着说，那是个很奇怪的人，他自己虽然死得默默无闻，但却能令天下最大的门派和武林第一大帮的掌门人带他抚养他的两个儿子。 他心念一闪，突然失声说， 他向天风大师和人老帮主挑战， 为的莫非就是要将自己的两个儿子分别交托给他们？他自己莫非有什么伤心事，早就不想活了？他只想把自己的儿子将来能够出人头地，莫非他早已经决定要死在天风大师和人老帮主的手里？那为的就是要他们静心的抚养这两个孩子成人吗？ 钱麻子越听越糊涂了，他忍不住说， 什么公子是说天风十四郎为了儿子竟不惜牺牲自己的性命？ 楚留香叹道，他知道天风大师和人老帮主这样的人是绝不会随便收养别人的孩子，但是他却死在他们的手里，他们就万万不忍推辞了。 钱麻子动容说， 哎呦，这样的父亲当真伟大的很呐，却不知他的两个儿子是谁呀？ 楚留香黯然说，一个是南宫灵。 楚留香肃然说， 哦，莫非是丐帮的新任的帮主？ 正是。 还有一个呢？ 还有一个便是 他忽然扬手长叹，惨笑着说：但愿，但愿我猜错了呀，但愿那神秘的杀手不是他。 钱麻子又是一惊：什么？你说什么？杀手？ 据我所知，他已经杀死了九个无辜的人，他下一个。 说到这里，楚留香突然就跳起来，失声说：他下一个对象， 对了，莫非就是天风大师吗？ 钱麻子笑了： 这个倒请公子宽心，无论这个人是谁，他若想加害天风大师，只怕就是他的死期到了。天风大师虽久久不问世事，武功却始终未曾搁下呀。 楚留香长叹一声，苦笑说：啊，你要是知道他是谁，就不会说这个话了。 他究竟是谁？ 楚留香好像是不愿意说他姓名，他沉吟了半天，忽然笑着说：啊，我恰巧有事要面见天风大师，正好替你把茶叶送去，不知道你可放心吗？钱麻子立刻把那个黄布包袱送到了楚留香的面前，笑着说： 莫说这区区的一包茶叶，公子就是要我钱麻子把性命交给公子，我这钱麻子也是放心的。 楚留香笑了笑，还没有说话，突见那茶博士匆匆走了过来，向楚留香躬身行了个礼，陪笑说： 那边角落里的桌子上有位客官想和公子说句话，不知公子可愿移驾过去吗？ 只见 那边角落的一张桌子上，一个灰衣人面对着墙角坐在那里，已经半个多时辰了，他连动都没有动过。他平时戴着一顶铜盆般的大草帽，此刻将帽角挂在了脖子上，整个的头颅都被挡住，只露出了一束花白的头发。 楚留香一走进茶馆，就觉得这个人有些奇怪。 茶馆里无论有什么动静，这个人却始终面对着墙角，没有回过头来看一眼。他从头到尾都没有对楚留香瞧过一眼，楚留香也始终没有瞧过他的面目，他此刻怎么会突然要找楚留香说话呢？楚留香心里一觉得奇怪，更是非过去瞧个究竟不可了。他刚刚走过去，那个人已从座位上站起来了。这个人虽然还是没有回过头，但是他的背上却好像长着个眼睛了。楚留香心念一动，忽然笑道： 阁下，阁下莫非是秃鹰无老捕头吗？ 那个人的身子似乎微微一震，楚留香已经走过去坐在他的旁边，大笑着说： 普天之下除了无老捕头，还有谁能有如此惊人的耳力呢？ 那个人苦笑着说： 普天之下果然没有瞒得过楚留香的事啊。 只见他高拳深腮，目光炯炯，一对灰白色的耳朵尽是合银所铸，若非他用草帽挡着，别人一眼那就是可以认出来的。楚留香微笑着说：啊，哈哈，京城一别， 不觉一月有余了，不想吴老捕头连楚某的声音都还没有忘记。奇怪的是，在下那天好像并未在吴老捕头的面前说过什么话呀，却不知吴老捕头怎么会听得出在下的声音呢？ 秃鹰笑着说： 天下人不但说话声音各不相同，就连走路的声音也是不同的。楚留香轻功天下第一，那足音更是跟别人大大的不同啊。小老儿若再听不出香帅的足音，这双耳朵当真要去喂狗了。 楚留香大笑，哈哈哈哈，白衣神耳， 果然是天下无戏啊。 他忽然放低了声音，缓缓地说，我老不得万里追踪到这里来，莫非为的是那白玉美人吗？秃鹰陪笑着说， 老朽纵有天大的胆子，也是万万不敢在楚香帅手里讨东西的。 楚留香的目光闪动，微笑着说， 那阁下又是为何而来呢？ 秃鹰压低了语声说，老朽本是追踪满天星钱麻子而来的。楚留香皱着眉说， 怎么，莫非还是为了七年前北京铁狮子胡同的旧事吗？ 秃鹰笑着说， 哼，老朽本不知此事也和香帅有关，否则也不敢多事。香帅自然知道，一个人只要吃过一口宫门饭，这辈子就休想再走得出六扇门了。有些事自己就算不想管，却还是被逼得非管不可呀。 楚留香沉声说， 七年前的那件事，钱麻子虽有不该，但梅花剑和双掌翻天仗势欺人却更可恨。 何况钱麻子为了这件事情早已经洗手江湖，远避到这里来了。 吾老不头又何苦定要赶尽杀绝，逼人太甚。 秃鹰陪笑说， 老朽活了这么大年纪，又怎么会不知道眉眼高低的？既已知楚香帅与此事有关，又怎会再多事的？ 他长长叹了一口气，又说， 老朽请公子到这边来，那是为着另一件事。 八个故事，七种选择，六面人生。古龙笔下最接近神的人，他就是楚留香。楚留香传奇，演播艾宝良，录音师张小音，编辑海燕。